是我也就爱上你的人，甘愿我的灵魂困在这个肉身，只是能跟你相称。然而你已是最平凡的人，看这朵美好心血那么笨，双手和你碰过，肩膀和你擦过，灵魂却无法相认。然而你选择做平凡的人，于是我也就爱上你的人，甘愿我的灵魂只有肉身，只是能跟你相称。若你已是最平凡的人，看这朵美好心绪那么笨，双手和你碰过，肩膀和你 心中定制。

傻，没等你有想念之策，不要把我抱紧好吗，每当眼泪不能流下，苦苦在微笑中挣扎。 向大海，现在的我

食着上七彩鱼溜的十岁马骝，夜里荡在尖东去追刺激快感受，站在路上一起再多饮干几罐酒， 还能再靠近一点点，身边能再勇敢一点点，就算让我知道我永远只是单恋，我也会藏着感谢笑着和你说再见。 Hello，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经典969，我是雨阳。最近呢，看到一篇关于自律的文章啊，说到我们总是崇尚自由，但是却又忘了自由的前提就是自律。每天呢，游走于微博、微信和豆瓣，看一些看上去很酷的事儿，而真正酷的事情呢，就是那些不容易做的事情。所以说，人生有100种活法，那些还没有踏出的脚步，不如从现在开始吧。 都进来，把梦刷白。舍不得你会醒过来，不要现在，昨夜走太快。说不上来，隐隐躺在胸口一块。脸颊证明此刻真的存在，是你让我相信爱，对我慷慨，嘿耶哦，是爱，我们是注定，不是意外，这是爱，我们的爱还不确定，却好实在，把你贴在胸怀，静静的代替表白，再不愿放开，这是爱给你的爱，没名字却停不下来，在忐忑里总想到未来，是你我才明白，这就是爱，但梦还在，小心不让你醒过来，也许现在就是永恒的未来，是你让我相信放开，这是爱给你的爱，没名字却停不下来，在忐忑里期待，却越总想到未来，是你我才明白，这就是爱，第一个我们的清晨，比任何默契都私密的无限可能，言语都显得太肤浅，这是爱，我们的爱还不确定，却在把你贴在胸怀，静静的代替表白，再不愿放开，这是爱给你的爱，没名字却停不下来，在忐忑里期待，却越总想到未来，是才明白，这就是爱。 早早起床，很多朋友都还沉浸在没有睡好的悲伤当中，有大部分朋友呢会选择喝一杯水开始新的一天。那刚刚的雨阳看到啊，早起喝一杯水是非常重要的，让你多喝白开水真的不是不关心你，因为白开水才是比蜂蜜水啊柠檬水啊更好的选择，而且不会增加能量的摄入，也不会引起糖摄入过量。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说，凉开水和温开水都可以喝，就看个人的喜好了。 不要只是个过客，在我生命留下一 结局会如何。好想问你，给我到底有没有动心，沉默太久 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无论结局会如何。 是我生命的一首歌，想念汇成一条河， 想念汇成一条河。 好想问你， 好想问你， 为我到底有没有， 为我到底有没有。 醒来也继续光，不要只是个过客，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不问结局会如何。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痴心爱侣仍难逾越，分开虽不可改变，但更珍惜一刻目前。可知分开越远，心中对你更觉挂牵，可否知此心一片，就算分开一生不变。反反复复多次失恋，进进退退想到从前，让我再吻你吻多一遍，别了不知那一天再相见。 You know that. I gotta do my thing, you gotta do yours. Yo, talk to me. 一次想着是不是我们的最后一次，时间在不知不觉中一点一滴飞逝，现在你是否能听见我的歌词，我以为我们会看到永远，可是永远没来。 It's a war to say goodbye. Don't cry, 别想不确定未来。 Don't ask 我们到底会不会分开。 Be it, what's next? 我觉得很彷徨，但我从不后悔一起走过这段时光。何尝不希望你跟我一起走，不知 Got the flow, when the got the flow, yo.要跟大马西川一起追求 Hip Hop the Moon and the Beatles Moon。 如果以后将如何结束，只剩下我。 当你坐我旁边的时候，我都没想这么多。 我以为心底彼此认输，仍不是 靠试卷上的分数，已经决定未来不同的路。等了那么久，我终于等到这一天。前夜睡不着，因为今天要毕业，心情 happy to be graduating， 但是也觉得有点空虚。 Baby you and me 这条路到哪里去，唯一不会忘记你我的爱情方程式，但是铁定会忘记我的数学老师。 Bet you gonna agree with me。 Baby you and me 虽然我们不在一起，我们拥有共同回忆。 Please 不要让我看见你的悲伤，否则下一段不知该怎么唱。 我都没想这么多，我以为心底彼此

遇上，人寂寞便爱幻想。若幸运一点一早找到你，但幸运可否担保得到你？就望着这月好似我的天与地，愿错亦错得起。让命运叫我自动喜欢你，但愿亦有运到。 用心体会，记录生活，微博让你我了解彼此的世界。九六九看微博。嗨，你好，九六九主播于洋陪你一起刷新微博。中国新闻网发表，距离大学开学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因为寒假父母安排了多场相亲，有一些学生呢是临时的逃回学校了。大三的小梦呢，在寒假的十天里啊，被父母亲安排了八场相亲哦，连喊伤不起。而大四的柔柔每逢春节就相亲，三年呢相亲了十几个，母亲还放下狠话说她毕业前找不到男朋友就不用回家了。那你过年相亲了吗？来看网友的评论。韩秀草说，我的女儿要读研了，我尊重孩子的选择，绝对不会安排相亲的。女孩子必须先就业才能成家嘛，女孩必须自立自强自尊，没有经济基础的婚姻是不靠谱的。都什么年代了还逼迫孩子相亲，年轻人的爱情和婚姻得自己做主。MM 院说，哎呀真奇怪啊，头两年呢都得防着你不让处对象，这两年呢突然就变了，都问有没有对象，一整就要给你介绍，这是得多大心呢、啊、转变得这么快。其实呢，说到相亲啊，因人而异啦。如果真的不愿意被父母安排相亲的话呢，那找个时间心平气和的跟爸妈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发自肺腑的问问亲人，我一生的婚姻幸福和你们所谓的面子到底哪个更重要呢？相信父母亲会理解的。继续刷新微博。南方都市报发表，桂林的市民邢女士说，过年期间呢，她带着母亲孩子去看电影，出来之后呢，被两个和她年龄相仿的女子冲上来打得鼻青脸肿啊。那影院的负责人说呢，邢女士和打人者曾经到影厅内有过口角，因为在观影的途中啊，邢女士曾经两次拿出手机拍照，并且都没有关闪光灯，每次拍照时呢，前面坐着的两名女子是都回头看了她，但是因为灯光昏暗，看不出双方有没有争吵。当然警方仍在调查，那被打的秦女士也说呢，愿意承担责任，希望警方尽快找到打人者，希望对方道歉。那对此你怎么看呢？来看网友的评论。蜡笔熊孩子说，所以我现在基本上不愿意去电影院看电影了，几乎每次都能看到在看电影过程当中的座位上玩手机啊打电话的人。酸辣土豆丝说，嗑瓜子儿的剧透的那些我就不说了，最烦的是在看电影的时候抖腿的感觉，好像一整条椅子都在动一样。首先呢，在电影放映的时候用设备拍照就是不道德的行为，而且在电影开始之前呢，都会有提示请关闭闪光灯，关闭手机，所以呢无关闪光灯开不开，只不过是干扰他人观影的程度不同而已，只是希望这些细节能够从自身做起。爱生活爱微博，我是主播雨阳，九六九主播陪你看微博，听听资讯，听听歌。 看起来朋友很多，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你的心态就是你的主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能控制自己的遭遇，却可以控制自己的心态。我们不能改变别人，但却可以改变自己。其实人和人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真正的区别就在于心态。我是雨阳，从今天起，让我们保持一个好的心态，乐观地面对每一天的生活。

也有人说，12年前喜欢上了林俊杰，转眼我长大了，依然只迷他一个人。所以也欢迎你在听歌的同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经典969，或者在新浪微博当中找到主播宇阳，和我一起来聊聊看，坚持做一件事情是什么样的体验呢？ 小赖，慢活。

笑，无耻暖化呼吸急促，别害羞，跟着我一起跳动，让身体找点事做，别害羞，不管任何时候跟着我， 现在呢，我们经常会在超市啊、地铁站啊遇到各种诱导我们来扫描二维码的情况。可能你还不知道啊，一旦扫描，短短几秒钟时间内呢，你就有可能会遭受财产的损失哦。所以平时我们应该多增强网络安全意识，千万不要扫来源不明的二维码，一定要注意保护个人信息和钱包的安全喽。 你起了哭了闷了，我帮你

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人先来，有的人先走。我们不能决定开始和结束的时间，人能决定什么？唯一相同的是，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的故事，都有自己的旅程，每个人也都是旅行者。九六九旅行者，和我们一起行走在路上。西藏的春天是从灵芝开始的，当西藏还未褪去银装，灵芝的桃花却已如醉霞飞云般的争相斗艳。灵芝的春天以桃花出绽为讯号，一朵两朵，一束又一束，铺满山坡，伸向河谷，蔚然成花海。灵芝的芬芳灿烂，圣域的雪山，蓝天辉映和胜似江南的原生态田园风光，宛如世外桃源一样。有人说它是西藏的瑞士，也有人称它为西藏的江南。沿路拾获春色点点，看尽一路桃花、雪山、云雾和流水。灵芝的桃花就好像藏族姑娘脸上美丽的高原红，不仅能让人欣赏雪域江南那独特的旖旎风光，更让人领略到西藏最浪漫、最美丽的春天。粉嫩的桃花映衬着湛蓝的天空，一年之春，此时来到灵芝，绝对会是一场少女心爆棚的浪漫约会。而在每年的二三月，当连绵起伏的群山还披着厚厚的白色雪衣，灵芝漫山遍野的桃花开始铺满山坡，绵延着河谷，在雪山冰川的映衬之下，怒放着野性的壮美。浩瀚的雅鲁藏布江畔盛开成片的野生灵芝桃花，点缀其间的青稞苗以及远处的雪山，也让画面更加的丰富。这里的桃花没有人为的种植，也没有刻意的修剪，悄悄地在无人知晓的岁月里扎根在雅鲁藏布江的岸边，静静地在这一片雪域高原绽放出了一整个灿若云霞的春天。江南没有雪山，瑞士没有桃花，或许只有在灵芝才能尽享桃花掩映下的雪山之景。而在桃花盛开的田野间，远望南迦巴瓦的山峰以及变幻莫测的云雾，等到夕阳西下，金色的光芒慢慢地升起在南迦巴瓦之上，这一刻的灵芝会让你终身难忘。作为灵芝的母亲河，尼洋河总是在四季展现出最婉约的姿态来迎接每一个游客。湛蓝的河水和嫩绿的柳树交相辉映，清澈翠绿洁白，难分难辨地交融在一起。灵芝的桃花以壮阔取胜，尼洋河畔的蓝就是最好的背景，还有那些星罗棋布的藏式民居也是花海中最好的点缀。桃花沟靠近嘎拉村的附近，沿着尼洋河畔两侧的田园和山丘上，有大片密集的桃花盛开，一簇簇装点在碧绿的草甸上，风光醉人。雪山、草甸、河水和密集的桃花，密密匝匝的桃林间可以闻到花香，听花语，拍花景，晒花照。当浓郁的芬芳渐渐地渗入到灵魂的深处，那种繁华缤纷的潇洒如丝地扣人心弦，那些鲜活的生命美得如丝触目惊心，让人措手不及。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我是雨阳，今天的九六九旅行者就是这样。

感觉时光去了，昨日笑早已听不到，北京的闹为何总丢也丢不掉，鹰在摇心在跳，我为何什么也感觉不到，我怎么 老歌一路随行，大家好，我是陈明，这里是经典调频 FM 九六点九。 此刻为你相伴。